好，翻嚟第二節星期二得到啊！嗱，今日大家比較激動，我發現大家啲粗口比較多咗，嗱，所以今日唔係啲節盡量克制住自己。 唔係嗱，好多好多新網友聽，因為咧有好多即係最近先聽我哋嘅網友咧，其實係唔知咧。咁我叫 Tony Choi， 咁咧其實係從來都係以呢個言論溫和咧而馳名呢個網台界嘅嚇。咁啊，其實識得我嘅人都知道我係咁樣，非常之溫和、客觀同埋中立嘅講嘢嚇。咁啊，我哋而家咧要分析呢個咧叫做九龍西嘅呢個選情。咁啊，九龍西就呢個丟拔嘅老巢， 丟拔老巢， 唔係老巢， 一個當區選民啊。 選民 俾你否白一下先啦，即係有咩睇法啊？對呢個選舉，選舉先啦，唔使講候選人先啦。 其實嘅睇法咧就係一句講曬，姚松炎發力太遲，佢做街站咧係。真係出嚟比較多開街站咧，係選之前嗰個禮拜嘅啫。 係，因為你有睇，你喺個區住， 喺個區住你知嘅。佢冇乜點開街站嘅，同埋咧嗱，講真，佢嗰、那個即係海報係少嘅，即係你相比起嚟講，但我又唔認為佢會佢嘅 情況 好得過歐樂軒喎，我又唔認為佢係咁喎。 其實如果你話講邊有雷動啊嘛，頭先講咗。 佢咧，如果講選舉，你話如果講選舉嚟講咧，即係你話選舉工程嚟講咧，就大家都驚嘅啦，大家都覺得係佢係有問題嘅啦。一開始同佢同歐樂軒，大家都覺得係佢嘅問題出現咗咧，就係話佢實在係太遲先至開始嗱。歐樂軒好少少就係咧，佢起碼過舊歷年嗰陣時先拱喐咗先。你就算佢話停咗喺度唔喐一輪咧，佢再推翻喐咧，嗰個動力仲喺度，起碼人哋開咗波。衝咗出嚟話，即係話咗俾人聽我出先。姚松炎咧就唔係啦，姚松炎咧就係好靜。佢一過咗嗰、那個初選之後搞掂，跟住有 DQ 搞完一輪之後咧，佢突然間由個高峰突然間靜咗落嚟，跟住就過年。過咗年之後咧，佢過年之後咧，如果佢即刻撻翻著咧，都仲好啲。佢唔係，佢再褪一路拖。到佢發力嘅時候咧，開始開街站嘅時候咧，就已經係選之前嗰幾日一個禮拜，實在太遲啦、大家都係有一個問題就係話，有啲人係唔係太知道佢出嚟嘅？ 係 呢個係真事嚟嘅，所以死係死喺呢度嘅。 其實咧，我覺得嗰佢因為其實今日都好多人分析咗佢嘅敗因啦。最主要咧，佢其實咧佢個選舉工程咧係有別於以前呢個泛民嗰個選舉嘅，因為咧。選呢個叫區議會咧，就好緊要講個地區工作啦。其實立法會一樣，點解咧？ 我都要。 因為咧，其實以往曾經依兩屆咧，一二我哋睇翻咧，08、12、16呢三屆咧嚇，咁咧就會有即係冒起咗啲叫理念型政黨啊。就係咧，佢哋嘅主張咧就係唔做地區工作，因為咧佢哋以新民黨為參，唔係公民黨為呢個參考目標，加上港島有個何秀蘭，就係乜都唔做，淨係靠全港知名度。咁咧係以呢個叫做咧，其實講穿咗呢啲叫理念型政棍，唔想做，但係咧就覺得自己出名。咁當然啦，我唔係話呢個姚松炎係理念型政棍啦，但係咧佢亦都會覺得佢嗰個名氣好大，我唔使做任何嘢，我夠贏噶啦，所以咧。據聞啦，有好多泛民嘅朋友今日 PM 我咧，就話其實我都主動，譬如有啲區議員啦，或者主動去接觸佢，就話咧我哋都可以幫你做街站喎，咁樣驚你即係驚你唔夠贏喎，或者我哋盡出一分力啦。咁但係咧，從來都冇收過回覆嘅。 咁離譜！ 呢啲叫陰溝，呢啲咪叫陰溝，呢啲叫陰溝女反船咯。 可以咁講。 唔係，我其實從來都覺得佢嗰個位唔穩嘅。好坦白講， 始終佢空降，因為咧佢、因為上一屆咧，佢係選呢個叫做咧功能組別，而功能組別咧就咁啱謝偉全同另外一個候選人一時間記唔起咩名啦，就分咗票嚇、就好似咧當年陳水扁咁樣嚇，遇到連志宋楚瑜一擘開，咁佢咪如人得利咯， 即係執翻嚟嘅，當時都係執翻， 當時都執翻嚟嘅，咁而且咧佢冇直選經驗，加埋其實我覺得最主要咧，佢就後邊有兩個九頭軍師。咁呢兩個絕對係咧，係令到佢敗選嘅最主要原因。點解咧？佢哋咧，其實曾經有啲網台節目都講過啲，係啲網友話翻俾我知嘅。唉，佢哋咧係某人啦、某個九頭軍師教佢咧，要去嚼啲泛民嗰啲，唔係泛民嘅票咧，唔使嚼嘅，泛民一定支持你嘅，啲票一定投硬俾你嘅。你而家咧一定要去搶嗰啲本土派嘅票，所以佢哋咧好熱衷喺網上面咧係去討好一班本土派，佢哋希望吸本土派。最近范國威都已經講到明啦，根本就係受咗呢個九頭軍師嘅嗰個指導嚇，我聽曬佢講。咁但係點解范國威會贏而佢輸咧？咁因為咧我。 都講咗啦。 新東 base 唔同， 從來三區直選我都覺得新東係贏硬，基本上咧好難輸，因為咧你個 base 太大，因為你贏喂六席比三席嘅，點樣褪啊？你點打折頭都贏佢啦，係咪？ 嗯，其實仲有一個問題嘅就係、是。選舉是一個很立體的戰爭來的，即是你不可以靠單一 的辦法，你只是用這個互聯網，那你不單只是用互聯網，我舉一個例子，你說怎樣理念型政黨又好，怎樣也好，黃毓民夠理念型了吧，他夠沒有地區工作了吧，最初的時 候，初初就是純粹靠這個叫理念的， 是 但是 仲有一個問題喎， 你去到2012都唔得啦。 唔係佢唔係2008都係啊。 係啊。 2008佢發生咩事呢？一開始佢個民意調查佢好低嘅。 係啊。 佢點解會上？佢點解後屘點樣變呢？ 就係、是、六個字，民建 聯 最無恥。 呢個係啊。仲有一樣，仲有一樣佢自己講嘅，有一樣嘢佢自己講嘅就係話佢前段咧係肺炎，佢出唔到。係。去到後期咧，佢發現咧。佢只要出現話俾人聽，我出嚟選咧，咁啲人就話：哦，啊你出嚟噶，咁得啦，咁知道啦，起碼知道咗有你呢個候選人係喺呢度，我係投得你嘅。 係。 姚松炎咧就冇咗呢樣嘢啦。 哦，佢冇出去周圍拜訪， 係啦， 叫街坊。 佢個地面戰嗰度咧係做得好曳嘅，即係呢一次可以咁講。你諗下，連街站都做咁少嘅話， 佢以為諗住靠空襲就搞得掂啊？佢當自己係美軍。系嘛扫荡啊！ 咁、呢个 喺空中扫荡， 咁佢嘅军事常识都有问题啦。永远都要地面部队入咗去咧，先至占领到嘅、哦。你话先，你空军炸到烂晒都冇用嘅。 系啊， 呢、这个就系、是、呢、这个就问题所在啦。 都话咧，教佢选举策略嘅九头军师咧有两个添啦，一个系嗰只朱海迪啦，另一个系某网台名嘴啦。咁我哋都费事开名啦，唔系话攻击人，即系佢哋咧绝对系令到 你好明显系好明显系错判啊嘛！你今次咁样做法。 另外仲要講咧，就係永遠睇呢啲嘢咧，就要睇一樣睇五個字， 係 叫人口金字塔。 冇錯， 而家嘅選，而家嘅人邊啲人最多啊？係咪後生仔最多啊？梗係唔係啦？ 呢區肯定唔係啦， 唔係呢區，全香港都唔 係，冇錯啦。 50岁到嘅人係多嘅， 唔係你呢區又更加唔係，呢區係一區舊到無倫嘅舊區嚟噶嘛， 係啊，有深水埗嘅有嗰啲， 你成啲人咧，我成日我鬧咗 都老區嚟嘅， 我已經鬧咗好多次嗰啲友。 唔係你成日以為尤慧晶當時攞嗰幾兩萬票就一定等於本土票，喂，好多人係睇個樣投票㗎，係講到呢節我一定要講，喂阿姚生，你個樣唔係咁得嘅咋，講難聽啲，你個樣都幾差㗎，你個對手個樣係好你好多嘅其實。 咁後生好多， 即係你唔好忘記，雖然人哋係民建聯，但係民建聯都好多師奶係睇個樣投票㗎嘛，大佬啊！ 佢後生好多添， 其實係，即係講真啦，人哋係你今次輸2000多票咧，其實算輸得少，因為咧你嗰個盤其實立得好多㗎啦。即係當然 Johnny 講呢個係比較坦白， 我認真講㗎，唔係講緊笑講嘅，亦都唔係攻擊佢。 係啊， 選舉我哋睇過好多次，見證過無數次，選舉係絕對係睇樣， 絕對選美，因為我講咗，其實我呢個係。我首先講的，不過我不係淨係睇樣，仲要講埋有冇頭髮。冇秃頭的人是不用自選到的，包括陳雲，包括黃楊達，係嘛？包括馬仔啦，馬仔都秃秃地嚟。 喂，同埋你諗下呢區係阿馮檢基老巢嚟㗎嘛？啲師奶票係寧願俾阿基哥，都唔會俾你阿姚生，你明唔明啊？你個樣係唔得啊嘛！啲人寧願俾馮檢基都唔俾你，同埋你呢個區已經係經歷過一次初選啊！啲人係有牙齒印嘅， 其實有牙齒印嘅，唔係啲人咧，其實係真係可能有啲咧，我覺得民協反而咧已經傾巢而出幫曬佢嘅。問題佢係攞唔到一啲中間選民嘅票，原因就係你冇出嚟，我都唔知道你係乜水。即係阿 D 伯講得啱， 唔係唔知係乜水咁簡單，而係都唔知道有你呢個候選人啊， 因為冇 因為 冇 banner， 因為冇 banner 嘛。周街都見唔到 banner 㗎， 有 好少啊！唔係啊，你如果搭一次巴士經過呢個叫做彌敦道啦，有時我哋咧會，我中意坐巴士，即係周圍遊下，冇咩做嘅時候試過。 你見到謝永俊好多， 喂，成街都係鄭，唔係啊！我連去交易廣場都見到鄭永俊，點解就係、是、 我哋好多集之前都講過話，我哋去睇樓 啊，係啊， 都見到 全部鄭永俊啊！ 我以為嗰啲係地產經紀，點知原來嗰度成班係鄭永俊啲人嚟啊！ 係啊， 嗱，我又要講一個幾得意嘅情況喎。嗱，你話即係其他泛民去幫佢咁啦，嗱又有幾幫咧？嗱，我見過一張海報，唔係海報，橫額嚟 banner 嚟嘅。是咩事呢？就讲话311选举，民主党即系叫大家系311选举。 系， 但系个问题系嗰张咁嘅 banner 咧，就影咗一张影咗大头相喎。 嗰個大頭相咧就係、是、個民主黨唔知咩人大頭相喎。如果你唔如果你冇如果你冇走去，如果你係唔熱，如果你係唔啊冇正即係冇係啊好留意新聞嘅話咧，你會係嗰個人走去選嘅喎，整咗張咁嘅 banner 出嚟嘅喎， 唔知道啊嘛， 佢唔知筆水嘅喎，咁我就真係唔知佢嗰啲泛民究竟幫咗佢幾多啦，咁。咁我亦都唯一有一樣嘢，佢係做得比較好嘅，就係、是、都完咗啦。咁佢係講得好清楚，就話所有責任佢要自己負。嗱，呢、這個係好事嚟嘅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你唔好賴三賴四。 唔係啊，而家佢哋後面嘅人出嚟賴嘛，出嚟賴馮檢基嘛。 但係佢自己唔賴。嗱呢樣 係啊，佢自己唔賴啊，後面啲人賴。講真啦，我覺得佢哋都係好似都係同一班人嚟。即係而家係咁屈啊，馮檢基。講真啦，我哋呢節都要幫馮檢基平反啦。馮檢基咧。你睇翻佢嗰啲數字啊，喂，全部嘅得票都多過譚國橋得票嘅2016，即係話咧，民協嘅票俾曬你嘅啦，佢能夠攞到嘅嘢，其實你攞得嘅啲票，或者咧唔好，就算唔攞得，你係攞曬民協嘅票，因為民協嘅票本身就少噶嘛。如果民協嘅票多，舊年即係上一屆贏咗啦，就係因為票唔夠嘛，得萬五票嘛，如果咪兩萬票，尤偉晶都贏到，就係、是、因為佢唔夠票。但係咧，佢唔夠之餘，佢係俾曬你嘅，佢係傾巢而出嘅。 大家分析咗咁耐，仲有一個特點，頭先我都講啦，即係嗱，因為對於建制派嚟講咧，鄭永信咧呢個候選人咧係一個好吸引嘅候選人。大家回想一下，到底呢區有啲咩候選人俾佢哋揀？ 哦， 有梁美芬，有蔣麗雲。喂，佢哋其實對住呢兩條師奶已經對咗好耐 嘅，已經想訂招噶啦。 喂，即係對住呢兩個阿嬸咧，即係已經咁耐。喂，你忽然間俾個後生，你忽係啦，即係 仲有黃碧雲，仲有毛孟靜。 黃碧雲、毛孟靜。喂，如果你俾個後生個樣都有翻咁上下市正嘅，俾佢哋揀，幾開心啊！建制派嗰啲選民， 呢啲叫久旱逢甘露啊， 係絕對係。所以咧，即係選舉就係咁噶啦。起碼咧，首先啊 ，scan 完你嘅外表，先講內涵啊嘛。有冇內涵咧？人哋唔知噶，你好有內涵，因為咧你冇出去話俾人知嘛，嚇，即系咧你有好有內涵咧，其實有冇用咧？喂，你佢哋忘記咗劉德華講嗰個説話，今時今日你如果係掂嘅，你話曬俾全世界嘅人知嘛，佢冇嘛就係、是，佢就係冇話俾人知嘛， 佢以為喺 Facebook 話完就得咯， 係啊，佢真係完全相信曬 Facebook， 或者佢後邊嘅九頭軍師話俾佢知。他真的完全放棄了實體戰爭，全部網上戰爭。 太遲了，他開得太遲。 是啊， 他早一個禮拜都沒那麼大，他早一個禮拜可能得了的 了。不是啊，街坊呢真的很多未必知道你是誰嘛，因為呢你就算有內涵你都出來告訴人，你都要出來告訴人知道我有，沒有的，街坊都未見過你， 這個該沒錯 都 是。這個 都沒錯的了。 你鄭永信的宣傳是去到即係年未開始選舉嘅時候，你就咁喺九龍區任何一個地方行過，你都會知道，一定知道邊個鄭永信。 係啊， 喂，周圍都係佢哋啲人。 未報名，佢已經喺講呢個叫咩啊？海底隧道嗰個大嗰個廣告位已經見到鄭永信啦。你諗下，嗰陣時我都話離曬譜，喂，我啊玩13張嗰啲遊戲啊，網上遊戲啊，都係定期出鄭永信出嚟嘅。喂，你諗下幾離譜啊啲嘢！ 咁當然大家可以話，咁人哋建制派資源豐富啊嘛，咁啊梗係勁過你噶啦。 唔係，咁你都要曝光噶，你都要落街。嗱，你冇當你冇錢啦。嗱，其實你有嘅，不過你梗係唔會話指銀真本啦。嗱，方國山銀真本，呢、這個馬草黎銀真本，佢咧就要籌款。咁呢個唔緊要，呢、這個都唔緊要啦。但係咧，你睇翻，喂，你最少你落去，因為而家係你選啊。喂，人哋以前選舉啲人如果勤力嗰啲嘅點贏啊？由朝企到晚嘅呢個地方， 選區議會都要啦。 佢冇噶， 你唔好講咩，連阿黃毓民啊，一個咁理念型嘅人啊， 佢都係。 佢2008年佢都要話，到我病好咗翻出去，我 show up 出嚟俾人睇嘅時候，哦，你嚟選啊？嗰陣先上嘅。 係啊， 你唔可以，你唔可以唔露面啊！佢一個問題就係你實在嗰個法力實在太遲啦。遲到一個地步是講緊早個禮拜，你都不會搞成咁啦。 係啊，佢當自己電子麒麟啦，一條直路劏曬咯。 你咁遲，唔係你咁遲啊？你個隻有巴基之星咩？ 係而家講巴基之星先人知。 最後五十米，最後五十，唔係最後五十米先諗住衝唔到啊！大哥， 識電子麒麟嘅你已經嚇。 唔係嗱，你又你嗰區又唔係港島區喎。你唔好諗住好似可以用翻阿歐樂軒嗰、那個即係陳家沛雷動計劃，你用唔到㗎。係 啊， 嗰個雷動計劃掌握喺對方嘅手上，第一，第二就係、是、 其實鄭永信冇攻擊佢， 鄭永信冇做錯，冇行錯棋，完全冇行錯棋。 係啦， 最重要嘅嘢就係我始終到而家都係相信咧，鄧家彪同埋啊陳家沛嘅表現係因為佢哋自己內部做民調，發覺自己有危機，所以先至亂曬龍。 係， 而鄭永信咧，佢係有信心。 佢就 算都輸得起啊嘛， 其實有個問題，都係因為咧，因為唔見人，從來都唔見人。喂，成個九龍西咧，見唔到你姚松炎出現。喂，佢覺得根本就唔係對手嚟嘅，都唔見你，同埋咧對你所知甚少，點攻擊你啫？喂，但係依個叫咩？范國威同埋鄧家彪，大家老對手嚟噶嘛，係嘛？依個第一點，第二點咧，港島區大家都係鴨脷洲街坊嚟噶嘛。所以咧，好清楚， 大家都南區區議員， 亦都係好可能係有牙齒印，不嬲都係知道，喂，所以咧好多掌握佢嘅黑材料啊，點樣咧，佢又一路搬曬出嚟， 收集開嘅， 收集開嘅，冇錯啦。所以咧唔同嘅，因為咧依、這個鄭永信咧，第一佢冇犯過港島區失敗嗰個錯， 佢基本上冇乜嚴重嘅錯， 佢亦都冇攻擊姚松炎，變咗咧冇揮 back 啊， 係啊，冇一個反，即係唔會 backfire 啊，所以 佢係咁嘅。啊、鄭永信應該是最貫徹的個選舉策略，就是呢、啊、江澤民的名句， 是的，悶聲發大財， 是因為今次呢全部的做法就是 他只做自己， 盡量降低的投票率，大家就在這裡冷處理整件事，包括無線都不做競選人， 是的、嗯、 其實整個做法就是這樣。事實上你看到的投票率是低得很恐怖的， 是的，低10%， 本來即如果都還差一點，其實都偷雞不到的，偏偏就係預著你個對手係咩都唔做，以為 Facebook 就搞得掂。 其實佢都可以話係即係第二個芒果佬嚟。芒果佬當年都覺得自己瞓喺度都贏啊嘛，但係芒果佬有出嚟做競選活動喎，佢冇喎。 去到2016年唔係啦，2016年佢已經係好少啦。因為我住嗰區，我好清楚。 哦， 佢根本咧就連我試過喺選嗰日，周圍喺個投票站附近行咗個幾鐘頭，兜咗一個圈。 係。 芒果佬基本上是第一支旗。 你嚟講、哦，你講網民啦，好多我哋多咗好多聽眾係唔知邊個叫芒果佬。 啊，網民係得一支旗。 嗱，呢個芒果佬嘅名係我發明啊，有好多。 黃宗文係得一支旗嘅，其他咧全其他咧狄志遠都多旗過佢嘅。 哦，咁樣啦，咁啊唔好講芒果佬啦，咁講翻其實姚松炎咧都犯咗其實好多個兵家大忌咧、輕敵咧，同埋嗰個叫做咧同傳統泛民嗰個叫做咧喺做地區嘅工作咧，完全咧佢睇唔起一樣嘢，佢覺得咧佢嗰個全港知名度夠啊！我曾經係議員，我俾人 DQ， 今次咧係一個叫做咧 光環喺我度， 有光環。咁啊，今次咧係一個反 DQ 之戰。你講你九龍西嘅人咧，你認同反 DQ， 你又應該嚟投我嘅，即係佢覺得係咁樣啊。問題好多時咧，你唔係理所當然噶嘛。最緊要就係冇建制派今次冇重點攻擊佢咧，尤其是鄭永信，第二個可以攻擊。你那些叫工聯會出來可以攻擊他，但鄭永信從來沒有攻擊他、啊、你在選舉論壇呢，即當然呢他很聰明，他 被人覺得呢、那個味道呢不是傳統那些叫爛達達的民建聯那隻，所以呢他今次贏呢是有原因的。 其實呢選舉的事情有時候差一點就差一點，這些事你真的做，你真的做，他做多一個星期已經不會搞成這樣了， 咁啊冇辦法啦，即係 呢個同黃毓民，如果佢 歷史冇如果， 2016年佢做多少少，佢未必會輸俾尤惠晶嘅。 哦，當時 做得太少啦。 其實當時我哋分析過，如果佢唔係鬧呢個梁天琦同埋尤惠晶咁狠咧，佢都唔會輸幾百票， 都唔會咁輸。 嗱，今次一樣啫，個比例，黃毓民係20,000票輸400票嘛，今次佢咧係10,000票輸2,000幾啦，2,400啦，其實比例好接近。 好接近啊，爭好少咯，爭一個 percent 啫嘛， 完全就係黃毓民嗰個 percentage 所爭嘅，係咪？咁變咗咧，即係呢個世界冇如果噶啦，歷史沒有如果啦，只有冷笑啦。咁啊，所以咧， 只有教訓。 係。 咁而家呢個真係好大教訓啦。 其實係冷笑嚟嘅，唔係教訓，因為咧。 不過嗱，我有少少補充喎，即係阿姚生，你即係選贏咗都未必係件好事，因為其實我哋都仲係好擔心你入到去咧，你都宣誓係過唔到噶。 這個、現在暫時 他換了一條跑道嘛，照計就可能得嘅。 唔係㗎，我覺得即係人哋喐你係唔需要理你邊條跑道入嚟㗎。 不過都而家 基本法104條冇咁講過㗎。 不過而家都唔需要討論啦。 係啦，而家唔 係邊個唔使討論啦？而家仲有一個人有機會過唔到，我哋下一節翻嚟再講。